一念心清净，莲花处处开。一花一净土，一土一如来。 小镇月亮如水，天边月正弯。路过了江南，看到书生睡在杨柳岸。我路过长街，熙熙攘攘，叫卖都婉转。到小街花楼绣牡丹，我渐渐开始每晚梦到不是你的长安， 不是你的长安。 长安城有人隔世三百，隔尽了悲。 我 的时候阳光真